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我国陆军日前在河南确山组织维和工作集训，并正式启动维和待命部队组建工作。截至今年九月，我国已完成了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的注册工作。新疆 G218 线霍尔果斯口岸段公路18号正式通车，标志着横跨亚欧大陆的欧洲西部至中国西部的高速公路国内段全线贯通。截至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内地已有31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的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共3965公里，已有53个城市开工建设轨道交通。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将于11月21号公布，全国的合格分数线为360分。从昨天起，铁路部门将在沪昆高速、京杭高速、京温线、杭深线4条线路上新增6列复兴号，这也是复兴号首次在浙江省的境内运营。北京出台预案，将制造业企业停限产响应级别从以往的橙色预警提前到黄色预警，空气中污染应急企业一次增加500余家，达712家。新疆近日出台办法，自12月1号起全面实施高中阶段的免费教育，将惠及全区85.72万名学生。从今天的18点左右，有指环王美誉的土星将来到月亮身旁，若天气晴好，肉眼的即可看到这幕浪漫的星月童话。大家户外观测时呢，请注意保暖。 只有在人间体会过一遍希望与痛苦，才会懂得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不完美的人间的时候，都需要莫大的勇气。最重要的呢，是应该为自己而活，不惶恐，不迷失，也别抱太大的希望，在因你而热闹的天地间勇敢地活着。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九今年发行的专辑《王菲》中的一曲《人间》。九七年呢，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年，六千万加盟百代的唱片公司令她万众的瞩目，也有人评价呢，她是十年来华语乐坛唱的最好的歌手。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来。 Oh yeah. 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多么愉快， hey, hey.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

摇摆，只有我自摇摆，想不想靠过来？只有我自摇摆，只有我自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自摇摆，只有我自摇摆，想不想靠过来？啊，恰恰恰， 来自庾澄庆，我自摇摆。这首歌呢也很符合他音乐顽童的这样一个称号，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在了工作当中，的确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音乐才女戴佩妮，她在2002年推出了《街角的祝福》。其实呢，这首歌是来自于戴佩妮真实的感情故事。曾经的她在马来西亚的大街上见到自己的前男友牵着现女友的手，心中呢还是一些酸楚，于是呢灵感闪现，有了这样的一首歌《街角的祝福》。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

20号起，首都机场再次优化2017至2018冬春季航班计划。新时刻表执行后，早出港航班压力将减轻，航班积压状况将会改善。北京大兴动物园近期回应，网传有人在黑熊区和棕熊区两次下车拿东西砸熊，已是属实。园区规定呢，游客不允许下车，呼吁游客呢按规则参观游览。最近，在深圳中院的指导下，三架波音747飞机在拍卖平台上开拍，起拍价为3.9亿元人民币，这也是我国首次在司法网上拍卖波音747飞机。19号的5:18，由首都人民大水缸支撑的北京密云水库的蓄水量突破了20亿立方米，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大蓄水量。朝阳区启动了2环、3环等重点道路违反广告牌匾的拆除行动，到12月中旬呢，将有596块违规牌匾被拆除。最近，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全面启动清除落叶大行动，集中清理没有观赏价值的干枯落叶，消除火灾隐患。经过工程改造，北京通州首批的14个海绵城市项目完工，70%的雨水可就地消纳和利用。这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最近的小猪佩奇被列入到了黑名单，因为呢孩子看完学猪叫。小猪佩奇呢是英国导演制作的一部学浅的动画片。最近啊，有一位妈妈发帖说呢，说自家的宝宝自从看了这个动画片以后，开始跳泥坑学猪叫。

Let's do it one more time. 1, 2, 3, 4, 5, 6, 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请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我知道大家跟着我吃了很多的苦，但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梦。只要我们坚持这个信念，这梦它一定能实现。 拉倒吧，校长，你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 记得刚看完《驴得水》这部电影，心里默默地给他打了高分，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难得的真诚。他好像知道人们承受不了太多的真相，但还是要把真相告诉你，关于我们内心的真相。 我要听驴得水老师讲课。 讲吗？ Nice to meet you。 电影的一开始，镜头里充满了理想的主义情怀，一群从城市里来的乡村教育实践者，在艰苦的条件下探索着如何吸引那些不理解学习意义的农村学生，如何让他们回到学校上课。校长对人的需求把握得非常准确，他提议呢给学生发奖学金，切入得非常简洁直接。这就是一个用金钱来解构人心的故事。那么钱从哪儿来呢？一个不存在的主角驴得水老师登场了。为了获得经费，校长呢把一头拉水用的驴虚构成了一名老师。接下来呢，为了掩饰驴得水老师的身份，牛皮越吹越大，故事也越来越荒诞，跟这个身份相关的钱也变得越来越多。人们因此被改变，暴露出了潜意识里真诚的一面，真诚却残酷。 一会儿还培训呢， 谁加你？人是动物，驴也是动物。 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 大点声回答我。 有， 好，出发。 由爱情变为恨意，充满正义感的人变成懦夫和帮凶，想象中淳朴的人撕开了天然的伪装，而不愿意变化的人疯了，死了。电影整体的形象是荒诞的黑色幽默，很多的讽刺和愉悦的地方都恰到好处地表达着生活是千手观音，一遍一遍地扇你的脸，他不停地换着方向、力度、姿势，与愤愤不平、惶惶不安、委曲求全沾沾自喜。你总是能够自圆其说，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即使终其一生都糊涂，又有什么区别呢？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 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我觉得我会给这部电影打8分吧。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讽刺了人性中的弱点。这部电影呢，既能让你捧腹大笑，也会让你发人深思。里面的演员的演技都很不错，我很喜欢。 九六九光影味道，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